即係嗰啲 咩啊？ 嗰啲政治雜誌咧，即係大陸嗰啲咧，叫開放真名嗰啲，咁、啊、就話即係2020啊，即係呢個香即係中央國務院就話香港要放棄港幣啦，係嘛？要即係要全面用呢個人民幣啦。咁我就係咁影咗張相喺度，然之後咧，我屌！原来跟住唔知咩新浪网嗰啲咧，就话网传即系2020啊，即系呢个咧，即系中央完全放弃人民，完全放弃港币。 喂，网传系咩网先？ 唔系咁，唔系就系花生谷啊，系 exactly 啊，我影咗张相嚟噶，屌你喺新浪网嗰度登咗出嚟，就当系一手资讯。就当系一手新聞，咁都得嘅， 即系左抄右抄。 但系我张相系曾明嗰度嚟嘅，而下面有个页码系写住曾明咁样样，佢都唔讲系曾明嘅，因为可能曾明嗰样嘢咧，就反而冇可信性，网传反而有可信性，即系咁捻好笑啊！真系，唉， 你抄我，我抄你，就变咗权威。喂，好似有时有啲人话打击呢个咩话 假新闻， 系。喂，例如嗰啲最近一啲假新聞又話咩買 iPhone 啊攞綜援嗰啲人啊，喂老實講，有時我都俾佢呃咗嘅。你唔係下邊啲 comment 講咧話佢係假嘅話，我都以為堅，我唔 係 咁。 因為你 Facebook 個問題其實有個問題嘅 Facebook， 你就係咁要立立所有嘢都係點到即止，即係蜻蜓點水，立飛一路碌嘅嘛啲嘢。係 係， 你唔會話即係你唔會樣樣嘢都撳落去睇嘅嘛。 啱。 喂，咁好啦，剩返少少时间，咁就我哋开多一节啦，都要讲下，因为呢个而家呢所谓嘅集特会係咪，咁同埋呢即係今日啊就非常之 dramatic 嘅一个呢，就叫做係美国佬就轰炸呢个叙利亚。好，转头返嚟。 好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梗係最积极，识听一定听 hkpeanut.com， 我係长毛。